第一集，你姐姐走了，自杀。京城正值春回大地，飞花点翠的四月天。清晨，天蓝得如同水洗一般，是个一年之中都难得的好天气。早间温度稍低，寒凉的风透过车窗呼呼地灌了进来，把歪斜在后座上的醉醺醺的人冻得打了个喷嚏。 哎，到了啊。 司机按下米表，计时器开始滴滴打着单子。温小辉睁开酸涩的眼睛，勉强从后座爬了起来。 到了，到了。 司机从后视镜看了一眼，有些不耐烦。夜班司机熬了一个晚上，没几个心情愉快的，何况还是拉一个醉鬼。后视镜里映出一张白皙漂亮的脸蛋，虽然眼皮都喝肿了，头发也乱蓬蓬的，但依然看得出五官精致，下巴尖瘦，皮肤吹弹可破，长得是男生女相。 多少钱？ 46。 多少？ 你自己看。 我说师傅，你逗我呢？从三里屯到我家这条道，我说不定走的比你还多。不堵车的情况下，35撑死了。您这是到哪儿浪了一圈回来啊？ 朝阳医院那边出车祸了，我稍微绕了。 您这是稍微绕了一下，弯再拐大点，咱俩去香山看日出得了。看我喝多了蒙我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小爷千杯不倒，倒了也开着天眼呢。啊，就这些。 35？那不行，你给我这点，让我这一趟白跑啊。 哦，不能白跑。我昨晚喝了一肚子，要不我在车上给您写些话。 行了行了，赶紧走吧，扫了倒霉。 温小辉翻了个白眼，推门下车了。司机关上车窗之前骂了一句： 臭二姨子， 操你大爷，你他妈骂谁？我…… 他飞起一脚就要踹车门，司机猛踩油门跑了。温小辉一脚扑了个空，气得冲着出租车的方向狠狠比了个中指，接着又狠狠打了个喷嚏。 傻逼，哎，不会感冒了吧？ 不敢耽搁，他快步往家走去。要是在他妈妈醒之前，他没能溜回家，他就完蛋了。走到家楼下的时候，他老远看到了一个穿黑风衣的女人，瘦高，身材婀娜，一双细高跟鞋往上是裸露的修长白嫩的小腿，浓黑的头发随意地披散在肩头，大清早戴着个墨镜，雪白的脸上那对嫣红的嘴唇非常好看。温小辉在心里默默给这个女人的外形打了个8分，但他马上就发现不对头了，这女人怎么越看越眼熟呢？小辉。那女人在他走近后摘下了墨镜，不出所料是个很漂亮的女人，眉形精致，鼻子挺翘，下颌尖尖的，只是眼睛肿得跟核桃一样，明显哭过。 而且哭得相当狠。温小慧心里咯噔一下，一时间许多复杂的情绪翻涌而上，有愤怒，有厌恶，也有惊讶。他没有想到孙颖会主动来找他。 哼，连名带姓的叫，我跟你熟吗，大妈？ 小辉，我没时间和你斗嘴。 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娃，快说，你信不信我一嗓子，我妈能从楼上拿着扫帚冲下来打你？ 雅雅走了。 什么？ 孙颖抬起头，通红的眼睛让她看上去楚楚可怜。温小辉一怔，呼吸顿时停滞了。雅雅，雅雅不是她姐姐的名字吗？什么叫雅雅走了？小辉，雅雅走了，你姐姐走了，自杀。 你， 温小辉想说你放屁，但声音却哽在喉头。他一瞬间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呼吸困难，好像整个世界都颠倒了。他眩晕的差点站不稳。他环顾四周，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宁静的早上，遛狗的大爷，买菜的大妈，晨跑的美女，上学的孩子，这个他住了十多年的老旧小区的一草一木都和昨天没有任何差别。他也跟很多个早上一样，疯玩一夜后悄悄回家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一个他不想看到的女人站在这里等着他，带来一个他无法接受的消息。 这个世界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变了？我姐姐死了？怎么可能？那个女人心比谁都狠，都硬，她怎么可能自杀？ 孙颖吸了吸鼻子，从那蜥蜴皮的 Birkin 里拿出一个白色的信封。这是雅雅的遗书，她说一定要交给你。 神经病，那女人早跟我们家没关系了，她是死是活关我屁事。 雅雅死了，自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告诉我？我一点都不想知道。 温小辉浑身颤抖着，一把打开了她的手。他觉得那个女人只要风光又不要脸地活在他的记忆里就行了。小辉，你听我说，你是雅雅唯一能信任的亲人了，她只能把身后事托付给你，这就是我来找你的目的。 身后事？哼，除了遗产我一律不要，我不想看到你，赶紧滚，赶紧给我滚。 温小慧感觉心脏快要负荷不下去了，她现在必须马上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挽救自己快要崩溃的情绪。有遗产，还有孩子。温小慧身体一顿，跟踩在棉花上一样，脚步发虚。孩子，她听说雅雅跟那个男人有个孩子，应该不小了。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孩子，甚至不知道是男是女。许多年来，他们都默契地当作雅雅这个人从不存在，自然不会提及和他有关的任何事情。自温小辉的爸爸去世之后，他以为他一辈子都不会再跟雅雅有任何瓜葛。万万没想到，时隔四五年后，再一次得到他的消息，会是他的死讯。小辉，雅雅在遗书里都说清楚了，她的遗产有一部分是留给你和阿姨的，只希望你能照看她的孩子，你的外甥。 滚！ 万小辉转过脸来，恶狠狠地看着他，眼睛一片血红。孙英把信塞进了他怀里，倒退两步，高跟鞋叩击地面，发出两人心碎的声响。他捂住嘴，眼泪夺眶而出，转身跑了。温小辉身体僵硬，眼睁睁看着那封信飘到了地上。他站在原地，就好像双腿被粘住了一般。过了许久，他感觉到脸上微凉，一摸，湿的。他顿时被抽空了全身的力气，一屁股坐倒在地上，颤抖地拿起了那封信。小辉，你怎么了？隔壁的王婶正挎着购物袋从楼道里出来。 没事，喝多了，别告诉我妈。 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年轻的时候糟蹋身体，老了有你后悔的。 王婶边嘀咕着，边从他身边走了过去。温小辉肩头直抖，视线一片模糊，他几乎是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抓着信踉踉跄跄地爬上楼，风一般地冲回了家里。他早已忘记了要轻手轻脚地开门，随手带上大门后就跑回了房间，把自己蒙进了被子。 丫丫走了，自杀，自杀， 温小辉咬紧嘴唇，不敢发出声音，可眼泪已经把被单大片的浸湿。 小辉， 你个小兔崽子，又出去鬼混了是不是？你蒙个被子干嘛？毁容了？鞋也不脱，踩一地脏脚印子，给我起来，把地舔干净。 温小辉脑子里嗡嗡直响，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不能告诉他妈妈。冯月华上来就要掀被子。 妈，你别管我，让我自己待一会儿行不行？ 你怎么哭了？冯月华愣了愣，皱着眉松开了手。温小辉现在什么也不想说，只想躲起来。他把身体完全缩进了被子里。冯月华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退了出去，给他带上了门。被子里逐渐传来压抑的哭声。